汽车用品天猫旗舰店及当地经销商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早安，我的朋友！清晨的这声问候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这里是在每周六日早六点为你温暖上演的歌飞扬，我是刘慧。踏入2018的门槛，想必不少朋友还是在怀念这已经过去的2017，有那些没实现的愿望和希冀留待到了新年。是的，不管如何，每天迎接我们的都是新的一天，新的阳光、空气和音乐。今天的暖场歌，我们就来听刘丽娜为你带来的《新年总是美好的》。 摇摇钟声在午夜静静敲响，一缕晨曦带来清新的曙光，漫漫飞雪融化了春的问候，新的一年新希望。万物大地匆匆换上新装，都为迎接你那纯净的面庞，一切烦恼祝福汇成海洋。

慢性，人格都耐用，自产的心耐用。 那年印象刘三姐融入了三姐家乡那我们熟悉的旋律，但是又给我们以视听以全新的音乐体验，先是中国风与传统山歌碰撞出的火花是怎样的感受呢？各位可以给出自己的评价哟。谢谢歌手后弦用弦式唱腔带我们一同追忆着那位永远的刘三姐。今天的歌飞扬，我们就来听一组非常特别的混搭。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同样是加入了经典民歌《世上哪有藤缠树》，来自宅乐团要我们带来一首《再见藤缠树》，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再次向三姐表达了自己的崇敬。 山草静止，流水人家，晚霞泛滥，金色年华，一种残破云雕风家，尘土满枝桠，成就花卷阴散模样，江湖树木盼着遥看，半亩墙上藤缠思念挂，祈愿半船飘荡，阿哥阿妹船头像泛滥金色年华，一种残破云雕风家，尘土满枝桠，成就花卷云散模样，江湖树木盼坐遥看，半坡桥上藤缠思念断， 树林世上哪有那树上藤 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欢迎继续收听。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是融入了湖南地域的经典民歌《浏阳河》，最初是湖南花鼓戏当中的唱段， 那今天苗苗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《新浏阳河》，新的时代，新的感受，新的想法，新的表达，正在岁首，一切都可以尽情尝试。好了，今天上半场的最后，我们来听一首你依然似曾相识的《又见北风吹》，有请胡大亮、王二妮儿。这里是歌飞扬，刘慧与你稍后继续来感受这特别的混搭，待会儿见。 春天树儿绿了，枝头花儿开了，燕儿南方归来，夏天就要到了，秋天枫叶红了，冬天就要来到，想起当年的歌谣，声声悦耳到今朝。 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汽车音乐会，强势发声，势不可挡。FM9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2018年，我们再次出发。第一站，汽车新鲜资讯；第二站，汽车音乐排行榜；第三站，汽车音乐定制。还有更多，值得期待。Here we go。

当其中的吴侬软语轻轻袅袅地响起时，我相信你心中对那片山水的向往会跟我一样一点一点地升腾起来。刘慧，欢迎你回来，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，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体会一种混搭的特别感受。这一段感受由歌手乌兰托娅为你营造，在美丽的乌苏里江畔，他为你讲述那段悠悠的传说——乌苏里情歌。 轻轻的一场雪，风中一个季节，却封不住我的思念。你我在江边对坐，静静无人的时刻，想起那年我们年少时的承诺。你说让我为你讲一个传说，我要为你唱那首歌，啊啦呵呵你那江边的水倒映月光，轻轻的若荡起波，我要为你唱那首歌，啊啦呵呵你那温柔江水浸湿你的衣裳， 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这首特别的混搭，来自相声演员岳云鹏和好妹妹乐队共同为你演绎的《送情郎》。 将军， 哎，老袁，连赢四盘了啊！这住新家就是不一样啊！ 儿子给定的装修靠谱呗，没花多少钱，装得漂亮，住得舒坦。 定的哪家啊？ 全包圆啊，999一平米，全名牌。那小子干的叫一规矩，啥都甭管。 那我闺女那80平8万就装完了。 对，全屋实木家具，还送好几件电器，连灯和窗帘也齐了。快点，400-606-8866抢定吧！ 400-606-8866，家装就要全包圆啊！ 详见店内活动。 小时候就知道，遥远的北方有片绿色的地方，叫做大草原。那里的人们穿着长袍，骑着骏马，赶着羊群一起游走在田边。长大后为了看海，

君。 哎，老袁，连赢四盘了啊！这住新家就是不一样啊！ 儿子给定的装修靠谱呗，没花多少钱，装得漂亮，住得舒坦。 定的哪家啊？ 全包圆啊，999一平米，全名牌。那小伙干的叫一规矩，你啥都甭管。 那我闺女那80平80000就装完了。 对，全屋实木家具，还送好几件电器，连灯和窗帘也齐了。快点，400-606-8866抢定吧！